各位听众晚安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，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，我是主持人尤。今天我其实一直犹豫着到底要跟大家就是聊什么天，然后呢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想跟大家聊聊另外一半到底对你来说是什么。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聊这个事情呢？就是我身旁呢有两种朋友，一种是另一半给他非常不安全感的感觉，所以导致于他可能就是会有时候会胡思乱想啊，或者是就是每天过得很不开心。然后另外一种人的话就是非常的甜蜜。那我自己的话，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啦，就是有点像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。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好了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对于我来讲可能是你的工作已经很繁忙了，那你的生活其实也很累了。有时候其实我反而会觉得就是有种旁观者清的感觉，毕竟在旁观者的话蛮多人也都会来找你，就是可能聊感情的事情，当然就是不免俗的会有很多人来问我说，就是不知道要不要跟这个人分手。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判断标准，就是你跟这个人分手会不会松了一口气。如果会的话，那你就是分对了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是要增加彼此的压力，人生都已经很累了好不好。另外一半对于我来讲是要来陪伴我度过生命中比较难过的坎。我相信如果你们的生活上已经出现了问题，你自己一定知道，只是你愿不愿意去承认而已。那既然如果你真的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好累，就是觉得说就是应该是要把自己跳脱哎，就看参戏，对不起啊，台语很烂。这个状态，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状态你太久的话，浪费了自己的时间。我觉得人生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，要去完成。你一直处在那个迂回状态之下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你会很难前进跟进步。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单身，或者是每个人都不要去碰感情这一块。我觉得如果遇到真的对的人啊，然后你跟他在一起也很舒服，他也可以分摊你的压力的话，那这就是对的人了，就要好好把握住这个人。但是如果真的这个人就是你们相处起来就是你自己知道一定有问题，然后你也觉得他没有给你安全感，又或者是说他其实没有办法排解你的压力，甚至于说他是给你压力的那个人，那我觉得你真的不要浪费时间在这种事情上面。人生已经很苦很难了好吗？就是人生很累，所以这种的话你就要逼迫自己。我不是说你马上就是要跳脱，或者是马上就要从那个状态脱离，当然可以的话更好，但是我知道这很难，所以就是加油啦。好啦，这只是我就是最近比较感慨的事情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是尤，我们下周一晚上见，拜拜。